谁了解，有谁了解他胸襟。

传说。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陈淑桦为同名电影所演唱的主题歌，叫做《滚滚红尘》。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者呢是罗大佑，而这部电影的创作阵容呢也是非常的强大。他的编剧是三毛，演员呢包括有林青霞、秦汉和张曼玉。在经过岁月的洗礼之后，在经历了一些沧桑之后，这样熟悉的旋律和歌词再一次在耳畔响起，或许会让你的心有所触动吧。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野，这是他为电视剧《热血尖兵》所演唱的主题曲《永不退缩》。 开往远方的列车，说声再见亲爱的，翻山越岭风呼啸而过，重新磨练的生活，汗水与苦涩，挑战最坚韧的岁月， 这是在央视啊热播的电视剧叫做《热血尖刀》当中的主题曲，由王野带来的《永不退缩》。那这一部《热血尖兵》呢，也是一部庆祝建军90周年的这个献礼影视剧啊。它讲述的是三个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90后新兵，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是如何的蜕变成这个钢铁战士的这样一个励志的故事。所以他在很多年轻的这个观众当中会引起很多的反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很有趣的歌曲啊，这是 S.H.E 2007年 Play 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听袁惟仁》。

什么都不怕，光脚丫。光脚丫丫丫丫，让我光着脚丫为你摘一朵花。在脚下，什么都不怕，光脚丫。我的爱很简单，像夏天圆圆的月亮，冬天的太阳。光脚丫，有你在不孤单，陪我走过秋天。看春天开满花，啦啦啦啦啦啦，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喜欢光脚丫，呀呀呀，我们光着脚丫。小手把小手拉，一起走天涯，一起走天涯。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阿牛在2014年专辑《光脚丫》当中的同名主题歌。说到光脚丫，前段时间看到一段文字啊，我觉得那个形容呢是非常的贴切。他在形容他喜欢的这个女孩子的笑声的时候，会说这个女孩的笑声就像是光着脚丫在她的心房里跑来跑去一样。哎呀，当时就会觉得说这种形容实在是太到位了，然后让心里面呢好像是痒痒的，但同时又是想要雀跃的那种感觉，对吧？好了，我们再来听到柳岩为游戏《天眼路》所演唱的主题曲《天眼路》。 创世纪诞生，无尽过去的阴魂，浩瀚星宇转乾坤，天眼是灭烛沉沦，战魂波无敌，昊天逆星却宿命如影，降临残若繁星，写罢恒星待命运觉醒，科技沦落不再恐惧，战斗会很让绝望与敌，胸中鲜血奔涌不息，坚韧无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柳岩为游戏《天眼路》所演唱的主题曲啊，《天眼路》。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会是一首老歌，这是任贤齐在2000年《为爱走天涯》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春天花会开》。春天到来的时候，走到哪里，你都会觉得是蓬勃的生机，对吧？前几天呢，在院子里面转一圈的时候，就会感叹说，哪里还需要去公园啊？就是你所有看到的地方都是那种青草葱茏，然后呢，这个繁花盛开，不管说是山茶花也好，樱花也好，还有这个油菜花也好等等啊，不管说是一丛一丛的，还是一片一片的，还是一朵一朵的，你都会因为看到这些美丽的花而心花怒放。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回来。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 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 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都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北京未来五年住宅用地供应计划首次公布，七号晚。北京市2017到2021年及2017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和北京市2017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同时发布，明确未来五年内全市计划供应住宅用地6000公顷，平均每年1200公顷，以保障150万套住房建设需求。其中，自住型商品房将供地1020公顷，拟建25万套房。同时，2017年北京的住宅供地计划也将相应调增，达到1200公顷，以保障30万套住房的建设需求。其中，今年自住房供应也大幅扩容，将增加至5万套。北京青年报消息，教育部等五部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试点高校人员总量实行动态调整，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的试点，管理人员实行职员制。同时还提出将职称评审权下放到高校，标志着彻底取消行政部门对高校教授和副教授职称评审权的审批管理方式。此外，在完善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机制上，意见明确，对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符合学位授予标准的高校，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可不再要求培养年限。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会声会乐，会致幸福。 路弯弯，背不够它着阳光，天茫茫，叫人向往云里躺。我终于可以飞，飞得比天还要高，看清楚这世界的奇妙。路弯弯，带我到什么地方？天茫茫，只要有路就敢闯。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快不快乐与悲不悲伤，我已渐渐将它遗忘。想不想你结果我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孤单。悲不悲伤，我已天天将它收藏。回不回头结果不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孤单。路弯弯，带我到什么地方？天茫茫，只要有路就敢闯。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 切就像风不留痕。 起先1996年我感觉不到你专辑当中所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路弯弯，只要有路就敢闯啊！这一切呢，很多事情都会是这个就像风一样的不留痕迹，所以其实总体来说这首歌曲还是一首蛮励志蛮积极的歌曲，对吧？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陈明真的一首歌，这是他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背心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代表我对你的爱情始终坚定，上面绣着自己的